刚这首歌叫做 My Days from 窦靖童。如果说一个人的思维概念可以通过他的语气、动作甚至是呼吸来传递的话，我觉得窦靖童应该是做的最有质感的那一位。你会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到非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来自于音乐类型的多样，还来自于音乐形态的变化。在窦靖童的新专辑当中，你能听到非常多的采样，音乐的采样，人生的采样。相较于我们刚刚听到的 My Days 所在的专辑，窦靖童的新专辑显得比较开朗，有点玩乐的姿态，更加的放松了。但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相对有一点点拘谨的窦靖童。你能够听到 Stone Cafe 这张专辑当中，窦靖童有点闷闷的，但是却内心涌动的感觉。前不久之前，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关于他的新专辑采访到他，大家可以找到这个视频来看一看窦靖童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找我们一起玩吧。下一首歌来自 Lana Del Rey， 叫做 Born to Die。 Keep making me laugh. Let's go get high. The road is long. Lana Del Rey Born to Die， 有人说 Lana Del Rey 像是女版的查克帕拉纽克，就是那个拍出了招魂歌、隐形怪物、搏击俱乐部啊，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侏儒的艺术家。 Lana Del Rey 的庸俗的表达成就了他作品的完整性，有一点想要表达告诉你，如果你想要逃离这个世界，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想了解的规则都是他们教给你的，你最高级的反抗形式便是成为流行女王，成为铺天盖地饮料广告当中的女模特，成为了自己最不想要成为的人，你就成功的反抗了自己。所谓的葬礼流行音乐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歌中的主题涉及了世界观、讽刺、世俗梦想、女生情怀，其中很多歌中的信息量都很大，像是小说一样有趣，而且风格也是很多种多样的，许多歌曲呢有点像是人物小传，几句话便勾勒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接下来我要和你听到的歌叫做 The Scientist from Coldplay， 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Tell you I'm sorry. so right, so beautiful, feel so alive. I must be dreaming, dreaming.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too good to be true. I must be dreaming, dreaming, 'cause all I see is you, all I see is you. I must be dreaming, dreaming.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too good to be true. I must be dreaming, dreaming, 'cause all I see is you, all I see is you. For every heart, you're the beat. Take all my time like it's yours to keep. For every ocean, you're the tide. Pulling me under like a secret to hide. For every midnight, you're my star. I'll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are. For every place, you're my home. You're the one, so beautiful, so sweet, so right, so beautiful, you're so alive. I must be dreaming, dreaming. That was the scientist from Coldplay. 在 Coldplay 这首歌曲过后，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Must Be Dreaming。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我在 Coldplay 的 Scientist 这首歌曲的评论当中看到这样一条留言，他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初恋的车上，他说 The Scientist 是他最喜欢的歌，他说他很想去看一场 Coldplay 的演唱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无数遍的循环这首歌，无论是在恋爱的时候还是在分手之后。今晚的在曼城的 Coldplay 的演唱会上，我听到这首歌，瞬间泪流满面。我知道，我终于释怀了。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离开我们的人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希望能够再见到你，但是我知道我很难再见到你了。但你的引力仍然存在，你影响过我的生活。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经彼此重叠，而你永远地改变了我的星轨。纵然我们不能再相见了，你仍旧是我所在的星系里面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深夜的建国门外大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朝夕音乐。其他这首歌叫做 Here With Me。

错话都不用说，就抱紧我，让我感受他多爱我，谁让我感觉不需要太多，过去心痛从此被淹没，就抱紧我，让我感受，让我感受他多爱我，让我相信他是 刚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叫做谁。当时蔡健雅在法国街头看到一个男生在很甜蜜的讲电话，一转头呢又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女生在讲电话，当时呢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告诉她两个人绝对认识，然后呢男生加快步伐向女生跑去，将女生抱起来转圈。蔡雅觉得他作为一个陌生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浓浓的爱意，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这么浪漫的爱情。美好的期待和现实中残酷的一面总是对应的，有的人呢心里什么都有，就是嘴上不会说，所以憋着自己，有的事早已知道答案，就是不想点透，所以折磨自己。其实我觉得嘴笨的人心里还是挺真诚的哈。很多人生重要的选择都无关理性，比如我在节目开始问到，你会在什么时间突然的放弃一个人呢？不是分析了这个人的好坏优缺，然后综合的说我不喜欢他了，而是在一瞬间会觉得喜欢那个人显得自己好像很惨，这个是情绪上的选择。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非常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或者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接下来这首歌相信你一定听过很多遍，但是每次在听它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来自谢安琪。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 放的这首歌来自于谢安琪，叫做喜帖街。喜帖街是香港的一条旧街区，那里有很多的印刷公司，他们主要是印刷喜帖，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卖结婚用品的店铺，所以很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都会到这条街来选购新婚用品还有印喜帖。这是一条承载着一代香港人感情纠葛的老街，当然最终喜帖街还是被毁了。所以这不是一首单纯的情歌，而是在鼓励人们在逆境当中积极地面对人生。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转过头去看到窗外的夜色，天还是那种没有完全黑透的蓝色，我的心里有一种生出庆幸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无论高低贵贱的人都享受着同样的天空，庆幸和别人都同等并无区分，庆幸和他们同一世界，我们咫尺天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宋念宇，叫做过渡期。宋念宇也是拿到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的提名，非常的不容易。这首歌曲过后来自郭靖，叫做离开。 出现的讯息，有种失落，我感觉过。你若有所思的神情，背对着我的身影，我看得懂，那叫寂寞。梦境的 是痛 心不再也的模样，就像一直不在现场，你把心放在身上，而我从来没有重量，你用我的伤摆脱你的伤，但遗忘才能让我释放，释放。 再回来过的选择了沉默的，好像从来就不曾属于我，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我是那么忘我，爱的忘了我没有错，爱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当乌云离开了海边，当叶子离开了秋天，当所有的纪念也离开以为存在的永远，当雨滴离开了蓝天，当飞机离开了地面，那个瞬间，我是不够洒脱，我是不甘寂寞， 选择，其实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心里有一个确定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往往总是犹疑不决，然后询问周围人的意见，其实我们心里只不过是想找别人的认同罢了，想找几个人来认同我们心里的那个决定。选择不难，难的是我们怎么去接受选择的结果。同样回到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你在什么时候选择放弃一个人的？那么你放弃之后，你现在接受你选择的结果了吗？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很容易后悔的人，做事情的时候有点冲动，大部分的时候呢有点感情用事，但是后来我变得特别的理性，原因是我发现感情用事会让我变得特别痛苦和纠结，这是我不喜欢的状态，于是我开始分析对方的优缺，变得理性，当然这是好听的话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变得现实了，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哈，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活着的状态。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可能不是我，这首歌叫做未单身，来自 Lane， 我们来听一下。 解的问题，享受爱单身的逃脱，彼此不在场的自由，我想你快乐。 单身 Alain， 我觉得人呐、是越安逸反而会越忐忑，奇怪的是我们总是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对很多事情产生疑惑，在不确定的人物事中变化当中，其实疑惑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难免都会被孤单寂寞甚至不安像是一个电脑程式一样反复的运行，然后在我们的情绪里面把我们控制住。然而不管我们的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只要像现在一样留下来陪伴对方，好好的度过现在的生活，不就够了吗？不是吗？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叫做在不安的城市里，城市就是电脑城市啊，程序。吉他的节奏有点像 Ed Sheeran 的 Photograph， 你听到你就知道了。后半部分的编曲加入了非常多的元素，等待着你自己去发现一下啦。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时间不早啦，你要早点睡觉。最后一首歌带陪你在不安的城市里，祝你晚安。 走不动了，你会不会嫌弃我？那天我真的撒了个谎，你会不会讨厌我？在不安的城市里，这一个栖身的角落，等痛过了再说，在否定着找一丝肯定的线索，随即寄托，请留。